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歡迎大家回來第四節的好好相相。剛才我們大家講得很開心，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看看怎樣可以即 contribute， 即奉獻在整個運動上。剛才 Collins 都講有人煲湯啊，我就見到有些我記得我有一天我想買些水下去，我去到個油站呢，我咁啊有車梗係好啦，咁啊搬曬啲水上車咪得啦，冇曬啦啲水，頭先有個貨 van 嘅司機全部水掃曬啊，咁啊咁我話嚇咁啊，咁有咩嘢買啊你呢度，咁佢話買汽水啦，咁好啦，咁啊買咗即係兩底汽水去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汽水都唔係幾好啊，送我去嗰度，多都係清水啊咁樣，咁我亦都見到有啲貨車駛入去現場嘅時候咧，啲人就會幫手開路啊，即係都咁幾感動啊！即係阿維維，你又可以講講啊，可以喺現場見過啲乜嘢特別嘅嘢，即係令到你即係感動嘅咧。有冇或者有啲伯伯咧？我見到有個伯伯咧喺現場係後期啊嚇，整咗一把好大嘅，即係佢係用一啲 PVC 嘅水管去屈嗰個型嘅。就 是不是真的燈柱上面 的那些？是啦是啦 是啦，都是遮打工場的出品來的，就是呢他們呢一開頭就會做一些木的樓梯啦，跟住 都是他們來的， 是啦是啦，跟住、 okay. 然後呢就做自修室裡面的台凳啦，跟住、 okay. 然後呢有想減輕一些電的用量，因為其實每晚係啦，每晚都有人捐啲油嚟令到成個金鐘有電嘅。咁而佢哋就發即係同風下確道風力發電小組一齊去研發風力發電。咁所以後來就係喺個印度國家銀行對出咧，就有個風力發電喺度嘅。跟住再去到後來咧，就自修室出現咗三部單車。 係 咁就 一路演化咁嘅 人力。 全部發電，全部都是為了令到整個佔領區變得越來越好，由一個佔領區發展到一個社區，這七十幾日慢慢的進化，真的令到我很深刻，亦都覺得這個就是我想要的空間，就是我想即大家想見到的一個公共空間，是無分彼此 互相幫助。 你呢教書的就下去幫人補習，你呢搞即係啲遮打建設小組啊，佢哋叫遮打工場，遮打工場咁佢識鬥木啊，咁就落去揼啊！我記得佢哋日日都喺度揼嘢嘅， 佢長住喺度揼啊！陳 伯係個當中嘅靈魂人物，日日都八點鐘已經落到金鐘，去住葵芳葵涌嗰頭嘅，跟住然後夜晚十點十一點先走咯，仲勁過人，我哋翻工，我哋翻九個鐘，佢喺入面十幾個鐘咁樣。 我記得嗰陣時有啲報道話，係咪嗰度啲人偷電啊嘛？咁點解啲電嗰度有電嘅咧？咁原來你而家就幫我解開個謎啊！我都冇跟嗰段新聞，就係原來佢有發電機，發電機，同埋我見到有人係幫人插電話。好多好多嘅尿袋啊，咁樣好誇張嚇。佢好似有兩個 point 嘅，一個就喺海富中心個角落頭，嗰次跟住好似趕走咗佢係嘛？ 好似係，好似係。同埋咧，其實我想問 Elvin 有冇見到有人畫個 toilet？即係金鐘嗰度， 你話佢畫過， 走入去畫， 係 啊，好似係 畫咗一張， 係啊，我比較 畫女廁另外一個， 我就 男嘅畫又負責畫男廁咯， 比較畫又嗰個反而未見過， 阿基啊，阿基啊，好 嘅，係啊， 係啊，佢畫咗男廁，跟住我畫就畫咗立法會隔離嗰個位嗰個女廁啦，咁佢裡面就有齊曬所有清潔用品啦，水撥啦，即係佢哋會過。女 女仔都好細心咁樣，即係將佢哋用完洗完手洗或者清潔完之後，就會攞水布或者毛巾清走洗手盆上面啲水漬，咁就令到下一手用嘅就又舒適又放心。咁所以跟住我 po 咗幅畫之後，就喺度好好奇，想知道其實男廁係咪都係咁乾淨嘅咧？ 男廁多啲水漬啦，但係都乾淨， 都乾淨嘅，同埋就 係好多係啊，有 gel 啊，有 mousse 啊， 都有嚇，成間沙沙咁。係 唔同牌子，唔同 牌子幾個 version 咁樣樣，你中意揀邊只咁都可以。 咁不過即係呢樣嘢都幾好嘅，即係政府都唔係趕盡殺絕，個廁所都 keep 住俾你用啊，咁都係啊，俾翻少少 credit 佢嚇。好啦，我哋繼續睇我哋嘅畫好嘛？ 好啊， 好啊，呢張又係 Collins 啊。 嗯。 呢張就係幾多號咧？廿一號嗰日啦，現場就 set 咗兩個，唔記得兩個定三個 projector。咁就係 柯林正， 係啦，咁就 係啊，我 一路睇一路畫咯， 嗯， 係啊， 即係紅文林鄭同學聯啊，唔係係 學 聯， 係。 我記得我聽到好多噓聲， 噓聲拍手啊， 好齊， 一路係啊，一路睇一路擰頭一路畫咁樣都係 ，OK 好，下一張啊，呢張啊 Noble 嘅 係呢張就係19號啦。咁我畫過呢張其實係日頭嚟嘅，咁啊後尾上班色先至，即係我覺得即係有陣時想營造個氣氛咁樣，就會將佢 color 變咗做夜晚咁樣咯。咁就我當日坐喺度嗰陣時候，即係。都多人嘅，但係就畫唔到我想畫嘅氣氛。有陣時我畫畫都係，我會即係將譬如我中間加個人擔住把遮咧，就係想即係突出呢一張畫有個主題咁樣樣，即係比較突出啲咁樣嘅。 係黃色雨傘， 係啦係 透明嘅黃色雨傘， 都係少少透明咁樣。係啦係。咁 下一張，好啦，呢張好多字喎，等下慢慢解釋一下。 哦，呢一張咧就係關帝廟嘅第二代嘅，咁 係為咗係 啦，我 miss 咗第一代已經好後悔啊！我嗰陣時冇畫到第一代。 關帝廟2.0。 而依個第二代就十分同第一代係個架係相對嚟講架勢好多嘅，你見到啲卡板係搭到真係有個氣勢走咗出嚟咯。跟住我冇依度冇畫到，去左右兩邊都有一個好大嘅 banner 係關帝廟咁樣樣，咁。中間咧就係、是有祭品啦，有關帝像啦，同埋有啲植物喺隔離啦。咁我依幅就分開咗兩晚畫嘅。咁中間就有消防隊嚟拜候過呢度啦，因為佢哋話呢度有明火喺度，就違反咗消防條例，亦都附近有好多易燃物品，咁所以要佢哋加翻啲防火氈咁樣樣。於是我第二日去到就個祭壇個下面咧，即係有塊紅色嘅防火氈去鋪咗喺上面咯，同埋第二晚就有啲我本來畫咗嗰啲植物喺個關帝隔離左右兩邊啦，咁。第二日就搬咗落去地下，咁我發現原來兩晚之間已經有少少輕微嘅分別，但係咧發現到有啲拜祭嘅人咧，即係下面嗰扎信眾咧，有一啲係同時兩晚都有嚟嘅喎。 哦， 係啊，咁有一同埋佢哋都係嚟自唔同嘅背景嘅人士，其中一個咧就係、是中間有一個長頭髮嘅，但係其實係男仔嚟嘅，佢手上面咧係有鍋釘喺度，咁佢嚟嘅時候咧就係孭住個吉他嚟。放低個吉他喺一邊， 即係戴住手套喎。 係啦，佢喺呢度 鍋友嚟， 係鍋友嚟嘅。咁放低個吉他之後，就好認真咁樣上香啦，跟住淋啲酒落地下啦， 做 咗曬啲 儀式 嘅，係啦，跟住做咗曬啲儀式，咁先孭翻個吉他離開咁樣咯。佢哋都十分之對呢度嘅十分之莊重，好尊重呢個地方。咁而呢度亦都有個即係有幾個義工輪流喺度安排呢啲祭品嘅擺設啦，啲香裝滿曬又會清啊咁樣樣， 好虔誠啊， 係有開光嘅喎，好似係。 我記得有好似有耶穌嘅喎，之後有教會，有天主教會，有基督教會咁樣，個牧師有過嚟啊咁樣樣。 我好中意維維呢種畫畫嗰種方式嘅，即係佢唔係淨係 cap 咗一個場景， 好多故事。 係啦，佢仲會加埋啲人啊、啲故事啊咁樣。 你即係 self-explanatory， 即係你睇明曬啦。 係啦，係啦，冇錯。 好，下一張。好啦，呢張俾阿 Noble 講啦，呢個係 自 修區啊， 係啦，遮打自修室啦。咁10月26號係啦，咁我就係第一次即係走入去呢個 area 畫嘅咁我就即係一路畫啦，一路感受到頭先Elvin 你都 mention 過，即係嗰度啲人係即係好大家互相幫助咁樣啦，咁同埋就即係教導師嗰啲又真係好認真教啊，又即係學生又真係會有問題問啊，同埋好多科目咧，即係你諗都諗唔到有，即係譬如咩 music theory 啊，係啊，竟然有 日文啊， 唔知咩文咁樣，好多好多樣嘢都有嘅。咁同埋有佢有啲類似係啲有啲個性質係有啲保安咁樣樣啦，即係譬如我畫嘅時候咧，即係有個。中學生咁啊，咁啊行開去廁所，咁啊留低咗個電話喺度，咁即刻有個人咧走埋去話，就問我話，呢、這個你識唔識㗎？咁或者如果我要保管佢啲， 係 啦，咁啊你寫張紙仔喺度，佢翻到嚟同佢攞翻啦，跟住有 warn 佢話，下次再係咁，我就拎去差館啊，咁之類嗰啲咁嘅嘢，即係有人會提示啲學生咁樣做。 後來發展到有個規矩咯，即係有佢哋考即係保安之餘，仲會辦好似你咁啦，話佢哋保管咗件嘢之後，咁如果嗰個人想拎翻，要寫簽字悔過書。 係啊，我講住啊，呢個我剛當其時有。 咁我唔知最後有冇實行到呢個合規，但 係 佢哋有。 但係又起碼嚇一嚇佢哋啦， 係啊， 啲人好麻煩自己啲，係因為始終都係公共地方， 太多人，太多人。人就出入嚇，好下一張，好啦，呢張啊 ，Collins 嚇、啊，就其實你好多張都係用呢個通喎嚇，呢嗱嚟緊嚇嚟緊有好多張都係 Collins， 一睇你就認到嘅就係咁嘅通嘅。 呢、這個就 background colour 轉咗，因為換咗本新嘅 sketchbook， 係啦，咁就有個雞皮紙咁嘅黃色。 但係支筆係咩 ？CPR colour 嚟嘅係咪？即 係我就轉。咗我就試下轉啦，試下轉下第二啲工具咁樣樣畫啦，咁就 唔同之前你畫嗰啲筆噶啦，呢張 唔係哈特斯嚟噶啦，呢支就 係 係啦，就一支 好啊， 啡色嘅筆咁樣樣。 下一張都係咁嘅通嚇，又係嗰個雨傘 最山 樹嚇， 係啊，咁咧呢個就最山樹咧，咁就。畫嘅時候咧，咁就認識咗負責維修呢棵樹嘅嗰啲人咁樣。 呢幅咧係10月30號畫嘅啦，同我之前畫係10月5號畫嗰張 咧，都 keep 得好靚， 係同一個 angle， keep 得好靚。 但係咧就好似仲實正咗啲， 係咯，仲 睇落去 因為佢真係咧，我就睇住一路畫嗰陣時就睇住嗰個。維修嘅特底咁樣啦，咁佢就擒嚟擒去加索帶啊，換遮啊，整個遮，或者拆咗啲遮落嚟咧，整翻靚個形再擺翻上去嘅， 即係一直都有人。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哋又係住喺嗰度。 好，係嗰個迴旋處都係幾好嘅，即係咁比較正局少少，但係咧就嗰個係做咗一個。即係 icon 嘅一個即係 landmark 咁樣樣啦嚇。而家其實喺天美道咧嗰區咧，仲有人喺度佔領緊。 係 啊，即係喺我見到有啲營啊扎咗喺嗰度啊，叫佢叫天美村啊， 天美新村， 天美新村嚇，係喺個繼延續嗰個運動啊。咁啊，即係佢哋有冇佢扶咁樣，我唔知即係繼續會點樣樣啦嚇。咁或者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睇睇我哋跟住嚟嘅話。 好。